京的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在这两天呢，印度和美国之间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波啊，起因就是这一位现年39岁的印度女外交官科布拉加德，她在这个之前的身份是纽约印度驻美国纽约的领事馆的副总领事，那却是爆出在送女儿上学的路上呢，遭到了美国警方的当街拘捕。而且我相信在这个事件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之后被美国警方是和前这个吸毒犯好关在一起，并且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样的一个细节，他遭到了是一个叫做体腔检查。体腔检查这个说的通俗一点， 嗯 啊，就是在香港说一个探钢的一个检查，是为了防止被拘捕者可能在身体内裹挟啊，不管你是这个藏毒品也好，或者说是危险的物品也好，利器也好哈，这么一项这个检查，在警方认为那是一个必要的手续，但是因为这个检查的这种特别的方式哈，导致很多的印度民众认为这是损害了印度的尊严，这两天也是掀起了一场风暴。 现在双方呢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 嗯， 我们看到印度在上周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是表达非常严正的抗议，不管是从官方还是到民间，都是用极大的报复手段来表达他们的抗议， 嗯，没错。 那就在美国方面的同时又觉得他这只是符合程序和符合法律的一项举措，所以目前来说呢，似乎啊双方都有着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都有一定的错误在先。好，那就目前印度方面各方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为您连线到的是凤凰卫视驻印度的特约记者尤芷薇，来听他讲讲印度目前的情况。这是一段采访录音。 印度方面的媒体炒作的比较厉害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印度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最近印美关系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突破，尤其是在这一年有非常多非常高的领导层去访问印度，而印度的总理也去访问了奥巴马，所以对于印度而言其实印美关系是非常的友好的。但是同时其实美国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强权国家，所以印度即使想要和美国合作其实也有非常多的防范和提防。但是印度的媒体主要对于这件事情之所以这么大的炒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印度是不尊重印度美国是不尊重印度的，认为印度是一个小国，所以他们才可以在大街上逮捕这么一个外交官，因为外交官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嗯， 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就印度方面而言，他们是认为其实美国应该要先和印度的外交部交涉，告诉印度的外交部有这件事情发生，并且透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在当街上大街逮捕，仿佛是一个公民，普通的公民而直接逮捕他。印度方面的情绪是一种比较类似民族的情绪，所以他们是透过一个外交或者是一个政治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印度方面认为失了面子， 嗯， 完全没有面子可言。但是就美国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印度的外交官违反了法律，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法律，是伪造文书，并且是有点是虐待的用人， 嗯，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这两国看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印度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反对党因为选举快要到了，所以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透过这件事情的炒作事实上是可以得到一些选票的， 嗯， 他们特别喜欢炒作执政党是非常亲近美国的，并且抱着美国老大哥的大腿来要钱，或者是姿态放得非常的低，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印度的执政党跟执政政府是没有办法采取一个软姿态，因为是和面子有关系，也和明年的大选有关系， 嗯， 可是我们可以从印度的外交部长的发言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印度也不希望把这件事情闹大，因为至今印度的外交部长胡尔希德都还没有说一句重话， 嗯， 他还没有说出一句例如说批评美国或者是批评美国的政府对待印度的态度是不佳的，他的意思是说程序上有可能有问题，需要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希望两国和平的协商， 所以从印度的外交部长胡尔希德的发言，我们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印度方面的在就政府方面，事实上是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和平解决的，不希望伤了两边的好关系。 嗯，也许现在国内的舆论不是非常留意到刚才你讲的跟印度目前国内的选举的态势也是有关系的哈。那如果仅仅是就目前印度的反应方面来看，我们在上周就已经看到他们有几大的报复性的措施，那这样激烈的反应跟印度国内本身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种姓制度阶级分明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主要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或许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和他们的生活形态其实有点关系，因为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和佣人帮佣是有扯上关系的。所以对于印度而言，其实在佣人方面有非常多虐佣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那在这个月事实上印度也有一件事情闹得非常的大，那就是印度有一个非常高的地方官员，他虐待了自己家里面的佣人，甚至把他们打死了。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之所以闹得很大，事实上印度也非常重视这个人权上面的问题。 嗯， 所以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和他们的生活形态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是一个和佣人牵扯上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事实上没有必要闹得这么大。 嗯， 对，种姓阶级比较高的人，他们的那个收入也并不一定比较高，但是通常作为佣人的人的种姓都是非常的低的。那所谓的种姓，就是印度的种姓有分成四个阶级，那最低阶级的人就是我们中文所谓翻为贱民。那他们事实上这些等级事实上是可以从他们的名字里面看出来的，所以只要自我介绍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作为一个帮佣，因为印度现在发展中国家，所以有非常多的人钱多了，他就会家里面请三到四个帮佣，那他们的待遇都非常非常的低，是低于在一个城市里面可以生活的一个水平的。然后除了收入非常低之外，他们受到的对待事实上也非常的，有时候有非常不人道的情况，像是我刚才提到的最近闹得非常大的一个政府官员跟他的太太是一个牙医，那他们两个人收入都非常高，也是高知识分子，却把自己的佣人虐死了。 对， 所以他们对待的方式，甚至是你常常可以看到在当街大骂，或者是甚至有些人他会去打自己的佣人。 那后来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例子啊，就是两个高级知识分子把佣人虐死之后，在国内最后他们受到什么样的惩处吗？ 这件事情对于印度来说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逮捕了。因为以前我们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尤其这种事情只要牵扯到政治人物，通常都会被用一些方法把它圆融的处理掉，所以这件事情就会没有变得这么大。但是现在印度因为选举快要到了，所以很多丑事只要爆出来，另外一个党派就会努力的去处理这件事情，把它闹大一点，然后希望可以得到选票。但是对于印度来说也是人权上一个蛮大的进步，因为毕竟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一个帮佣的过世，然后造成一个牙医和他的有政治背景的老公被逮捕了，所以这件事情对印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又爆出了这一件印度的外交官在国外也涉及了类似的事情，所以现在印度方面也非常关切，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又涉及了政治和两国外交的问题，又变得更加复杂。 是，其实这个事情还让我想起在2011年台湾的一个案例，叫做刘珊珊，当时她是台湾驻堪萨斯一个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她当时呢也是涉及到也不能说是非法用工，至少是超时用工，而且是没有给足她足够的薪金，最后呢是被驱逐出美国，并且是多少年之内都不得踏足美国境内。其实当时台湾的外事部门也是在第一时间发出严正的抗议，但是稍后呢民间就有另外一种声音，就说刘珊珊本人她的做法是犯了大的错误，也是让台湾在国际社会上丢了脸。我想知道这次事件在印度国内有没有同样的反思自己的声音呢？ 其实我们在印度的媒体上面看到会比较多的是炒作的方面，就是说印度不尊重美国，然后透过比较外交跟政治上面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是看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印度的学者还有专家们，他们看待这件事情是比较理性一点的。所以他们有提出蛮多不同的观点。第一件事情就是的确我们的国民是违反了别人的法律，而且他们也有用一个字叫做 serious， 就是他们认为这件事情这个罪是重的， 因为包括伪造文书，还有包括就是不公平的对待的那个用人，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严重的，而且美国方面确实是有这个权利，还有这个规定是可以这样逮捕人的。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们也提了出来，就是印度方面对于外交官的待遇并不是很高，所以像他们生活在纽约那种地方的话，如果要支付用人的薪资的话，或许是比较辛苦的，所以他们也提出了印度政府方面的问题。但是学者方面除了是认为是印度的外交官还有印度的政府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之外呢，其实他们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可以搞坏。 是 他们的关系现在美国需要印度，印度也需要美国，美国要重返亚太或者是要平衡中国，事实上在亚洲地区非常需要印度，所以今年我们才可以看到美国的副总统跟美国的国务卿都相继访印，那印度的总统也印度的总理也前往了美国去见奥巴马，所以这两国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除了是经贸上面的话之外，战略上面也非常是对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伙伴关系。所以如果这件事情让两国关系都做不好的话，对于两国未来在阿富汗或者是在其他国际事务上面，或者是两国关系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没错。 可是这件事情最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两国都没面子。印度觉得你这样在当街逮捕我的外交官，等于是失了我的国格。可是就美国方面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他也觉得印度让他没面子了，你立刻取消了我所有外交人员在印度的机场的所有通关礼遇，还立刻取消了我印度在印度的外交人员的报关跟税务的一个抵免跟优惠。那除此之外，其实在印度的外交大使馆全部都在同一个区域，那每一个人的外面都有一个保护的一个砖，可是大家都还有的时候，你就把我美国大使馆外面的那个砖移掉，就等于让其他国家看我笑话。全部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关系不好，而且你印度采取这么强的姿态，作为一个国际上的老大哥的美国，他是失不了这个面子的。所以两个人现在反而是卡在一个两个国家是卡在一个面子上面的问题，争执不下。对。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凤凰卫视印度特约记者尤芷薇的一个评述。好，这讲到很多的事情，在这一次印美之间的外交风暴，它牵涉到的是印度驻美国纽约副总领事这位39岁的科布拉加德，涉嫌一个是虐待或者说是伪造了自己用人的薪金证明而遭到逮捕。但是其实这后面大家关心的，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比如说在印度它这个对待用人恐怕是一个传统的容易产生麻烦的一个来源。另外在印度现在大选之前，面对这样的一个本身可能说不是特别大的事件，但是它可能有一个放大的效应。那其实这里面提到了，第一，印度的这个外交官的身份，第二，印度这个社会的对待用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都是这个事件里面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为大家细细评述。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U Radio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接下来为您访问到来自台湾的前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玉君。好，陈教授呢，这个在台湾因为发生过之前有刘珊珊的这个事件， 2011年的， 所以相信在这次的印美的这么一起外交官的纠纷哈，在台湾恐怕也是有一定的回响。我们来听到陈教授是怎么样评价这个事件。 这个纽约的是不是副领事嘛，他享有完全的豁免权嘛。就像上一次我们台湾不是有一个处长嘛， 刘珊珊 处长嘛， 对 刘珊珊的事情，刘珊珊也享有这个豁免权嘛。但是就是说这美国你知道美国的是一个比较霸道的国家，他觉得他们国内的法律也必须受到尊重。所以刘珊珊就是因为用了那个 用了那个什么一个外劳，然后他没有按照他跟那个外劳之间达成的协议去付给人家那个钱， 对 的，那个外劳就去告刘珊珊，那一告刘珊珊就变成就是等于是美国的那个内部法律的一个问题了， 嗯， 那美国内部法律的问题也就必须要处理。那么我看这次这个印度这个副理事好像也有类似的情况， 对， 但是类似的情况你可以说要调查他，调查他，因为这个要经过一个调查的一个程序，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还是怎么样，这是可以做的事情， 嗯， 啊，因为这个毕竟它是美国国内的法的一个主权的一个问题，它是刑法的问题，民法的问题，但是美国错在哪里？他去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了极为粗暴的一个手段，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就搜身啦，什么脱掉这么衣服，怎么样又怎么样怎么样， 嗯， 这个美国就可能就美国就犯了一个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内部刑法的问题， 嗯， 所以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的他的粗暴的这个手段，那再加上因为印度跟美国之间本来就很敏感的一个外交的关系，你知道这个印度人总觉得他们在美国好像受到一个比较不尊敬的一个待遇，尤其是啊印度籍的印度裔的美国人在美国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好像歧视的问题， 嗯， 那另外美国对印度又经常是展开一种非常这个好像高高在上啊，我是一个强权，印度需要我美国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美国总觉得印度需要美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总觉得你这个你印度跟中国搞得很不好嘛，有很多的纠纷嘛，那你印度想要提升变成南亚的一个强权嘛，你想要跟中共之间中国之间有怎么样的一个对抗，美国总觉得印度是这个需要美国了，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不太平等的一个外交的关系，所以这次发生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会引起这个印度全国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情绪， 嗯， 那么加上美国确实在这个调查人家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确实很粗暴，这是不对的了。 是，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联合国他也证实啊，说已经收到印度方面呢任命这名外交官为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成员的申请。那其实根据一些外媒的推测呢，就是印方他这个举动的目的呢在于让这位外交官享有完全的外交豁免权，从而避免在美国遭受到指控。那就您来看这样一个办法能够奏效吗？ 在印度当然是可以这样做吧，因为他这个美国这个指控这一位这个印度的这个副领事，他还没有成案嘛？ 嗯， 那还没有成案以前，那印度他当然可以，就是说要把他这个提升为怎么样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一次这个美国处理这个印度这个副领事的一个方法跟手段，跟处理刘珊珊是不一样的。那刘珊珊是因为台湾啊，基本上他跟美国之间虽然有一种外交上的一个豁免权的一个义务的一个关系，但是因为刘珊珊这个案子，美国总觉得这个台湾反正是，哎呀，这个小国嘛， 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在美国， 哎，不也不，就是说又不是主权国家，你就是要依靠美国的，经过了怎么样，所以美国对台湾是高高在上的， 嗯， 所以他们处理这个问题，你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外交部基本上是吧，被人家挨着打呢， 嗯， 但是美国要处理这个印度的关系，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啊。 是， 那么印度这一招对美国来讲会构成很大的压力， 嗯， 假如美国不处理好这件事情的话，那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恶化，是有很有可能的。 是，那其实我想问哈，刘珊珊当时事件的收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是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就规定他多少年之内不许再踏回美国的国土。 对，这就是美国处理台湾的这个跟台湾关系的一个方法，向来是如此的。 并且刘珊珊他在台湾本土之后还是受到了一些检控。 刘珊珊的做法也很有问题啊。 嗯嗯嗯。 但是我跟你讲， 台湾外交部在处理刘珊珊这个问题的时候，完全是毫无能力，一点办法都没有，想保护他也没办法，那想利用这个外交上的一个豁免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跟美国讨价还价，美国根本不理你，美国根本不理你，所以这个刘珊珊回来也很惨的，他回来国内还被我们这个什么外交部调查，说到底他在美国有没有这个什么涉及什么贪污腐败的问题？ 嗯，好的。所以这次您预计印度和美国的这次纠纷，他会以怎么样的形式收场呢？ 他一定要美国给印度一个面子，然后要对美国对他这样的护领事的一个，比如说涉及到什么搜身啦、脱衣服啦、什么全身啦，那个。印度可能要美国道歉。 嗯，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前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玉军教授。好，这个陈教授讲到了之前的这个台湾的刘珊珊事件，来为大家回顾一下。刘珊珊呢，是台湾派驻美国堪萨斯的这个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一位处长。那么他也是涉嫌了类似的，让自己家的这个佣人呢是超长时间工作，并且呢虚报了他的收入，而遭到了这个美国的检控。在法庭上，当时我注意到媒体的报道是提到刘珊珊几乎是不会说英文哈，这个完全听不懂检察官跟这个法官的话。然后呢，最后的结果是刘珊珊被驱逐出境。哎，大家说啊，这个刘珊珊她在可能在台湾看来，她享有一个外交部的身份，一个外交人员的身份，但是因为台湾跟美国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呢，台湾的很多经济文化的代表处在美国享有类似外交礼遇，但是她的签证呢并不是外交官的签证，他的签证只是一个普通雇佣的一个可以说是工作签证了，所以说在法律上他并不享有外交官的这个豁免权，更加呢他的这个涉嫌的这个问题也不是在他职权之内，也就是说即使他是外交官的身份的话，恐怕在这个事儿上也没有办法豁免。最后刘珊珊是被驱逐出境，而且他涉事的这菲佣啊，是在美国获得了因为涉嫌就是作为人口贩卖受害者待遇的永久居留的签证， 而且呢是被获赔了一大笔的钱财。 这个我不就不知道这次印度的这个可以说这个科布拉加德的这个佣人有没有受此启发。 刘珊珊的这个事件败就败在美国人眼中，台湾它根本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嗯， 而且现在就对于刘珊珊个人的命运来说，刚才是问了一下陈教授，就说现在他已经是淡出了主流的政坛，已经是在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闲官的位置上，所以说呢他本人 职业生涯也终结了， 也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是， 但是反倒是我们看到印度这边目前，刚才我们也讲到20号联国已经证实说已经收到印度方面的任命这名美女外交官为印度常驻联国代表成员的申请，意思就是还给升官了。 嗯， 就据测呢，此举呢，就是为了让他享有完全的外交豁免权，从而避免在美国遭受指控。现在的一个豁免权，据我们掌握到的资料，可能还不是完全的外交豁免权，他仅仅是享有跟他职务对应的叫做领事豁免权。换句话就说呢，领事官如果在犯下这个行使领事职能以外的不法行为，是可以被逮捕。 是， 那么为了寻求让他获得这个完全的外交豁免权呢，进而让他就是在明年1月中旬前免受正式的起诉、 嗯、 所以呢印度方面目前是有这样一个做法。当然他要进行这个角色转换哈，首先也得得到美国国院的批准。 这个印度方面在事后的这一些动作吧，可以说非常有意思哈。第一时间就把科布拉加德升级为这个常驻联合国使团的这个外交官、那是不是很多人就判断说，那这个是不是因为心虚呢，所谓的这个意识到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说赶紧去找一个这个完全豁免权的这个职位，这样可以避免就是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追究他的这个刑事责任。当然了，这里面那美国相信 批不批准这还是一个问题。 对，可是现在非常悲催的是，尽管他已经给联合国申请了，但是美国人，我们看到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哈，他就有一个提醒，他说呢，即使他获得了完全外交豁免权，也不表示他今后就不会被逮捕，因为现在呢，已经不是我们政府能管辖范围之内了，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哎， 所以呢，还真是前途。 这个哈非常有意思，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豁免权的这个事情。豁免权听上去像对于普通人来说，好像像一块免死金牌哈，但是这个免死金牌的这个含金量是不一定的。比如说之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格鲁吉亚在这个谢瓦尔德纳泽做总统期间呢，格鲁吉亚驻美国大使曾经呢发生过一起车祸，撞死了一位美国少女。这件事情呢，在美国当地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社会舆论的反弹。那大使，一国的大使，而且格鲁吉亚与美国是有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按照不管是以任何的这个外交的关系来理解的话，这都是享有最高级别的这个外交豁免权。但是因为当时因为这件事情的反响实在是太激烈，后来在美方的要求下呢，格鲁吉亚方面放弃了这一位大使的外交豁免权，最后在美国是他被刑事起诉了。所以说可见这个豁免权虽然说他听上去有比如说完全豁免权这样的说法，但是也不是完全是这个铁板一块的。而且更加的，这次的这位科布拉加德他的这个职位啊哈，印度是一个大国，所以说他的很多领事馆的这个领事呢享有外交官的身份。但是大家注意，这个领事恐怕跟一般的大使呢，在很多的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有区别。有一些国家的领事呢，他并不具备外交官的身份，而在外交的级别上面呢，很多领事馆他在跟大使馆的待遇上也有一些不同。这一次这位副总领事他享有的并不是完全的外交豁免，而只是可能是部分的哈，或者说更严格意义上来说，仅限于他工作职能范围之内的一些，如果说他从事的事情涉嫌到的法律的纠纷是跟他工作相关的，那么他可以被豁免。但是他这次涉及到的跟他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涉嫌的是他在家里雇佣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在美国方面哈，这个法律上面恐怕是站得住脚的。提起起诉的这个地区检察官有完全的法律依据对他来行使这个刑事起诉的这个职责，但是他可以选择，也可以选择不起诉，只不过他选择了这个职能呢，恐怕在印度方面是觉得不给面子是重点了。 是，好，这里是三 D 化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印度女外交官在美国受辱事件。我们稍微休息，待会儿来。You're right.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传速， 我们今天为您关注到在印度跟美国之间引发外交风暴的这一起39岁印度女外交官在美国遭到拘捕的事件哈。很多人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呢，除了谈到一个外交官的这个身份的问题，还会提到印度这个特有的种姓的制度。刚才尤志威其实也提到了，在印度的国内，他可能对待不同阶级的人啊，他有的时候有一些天然的偏见，或者说有一些固有的做法。那很多人就怀疑哈，说这个种姓制度在这个事件里面是怎么样发挥的呢？哎，我很有意思，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一位科布拉加德他的这个姓呢，在印度不要看他是一个外交官，但是他的姓却是印度最低一级的种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贱民的种姓哈。在印度反对党就有提出了这样的说法，说我们不能够因为科布拉加德属于贱民阶层而放弃对于他的支援。这个和之前大家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享有比较高级的种姓而这个问题特别大呢？好像不是，恰恰是因为这个科布拉加德他这个种姓是属于比较低级的种姓，这件事情恐怕就显得更为的微妙了。而在印度的对待家庭佣工的这个态度上面，恐怕这个并不是孤立，印度之前也是 经常爆出这个中产阶级，印度的中产阶级经常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雇佣这个廉价的家庭佣工，而且通常是一家有3到4个，咱们香港说家里一个佣工的话已经是其实挺大一笔开销了，3到4个，你一个月得花多少钱才能雇3到4个人替你照顾饮食起居哈。这位科布拉加德他在美国的这个作为副总领事的这个外交官的收入是多少呢？根据他的父亲讲，一个月收入是4500美元，这个我相信应该是不用交税的，因为这个是属于他外交可以豁免的部分。4500美元大概港币3万多，但是他给他的这个佣人填报的薪金是多少？佣人填报的薪金超过了4200美金，也就是说如果说他按照合约来履行的话，他每个月收入的90%全部要交给他的佣人。 所以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外交官他本身在美国的收入也不高。这是刚才有 以纽约的生活标准来说，这个恐怕不是一笔太多的钱。 刘芷薇刚才也讲到的，目前也是国内的一种要反思的声音之一。 印度国内，你 但是呢，现在有一些罗生门的案情就出来了，比如说他的父亲，就外交官的父亲认为说，他对这名女佣是好像家人一样的对待，可是呢，这个女佣的律师呢，又说她从早到晚没日没夜的工作，并且是被付这么少的薪资，而且呢，她从国内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是只带了一小点衣服，所以说呢，他说他在科布拉加德的这个家里工作的时候，根本就是受到非人的待遇，现在呢，你就也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才是一个实情，到这个事件有让人非常，也不能说匪夷所思，至少是有点意外的地方，是说为什么印度人的这个所谓的荣誉感会这么强？因为你看到外交官的父亲他说这个是完全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所以这让人有另外一种联想，就是说你在印度国内现在不是很多包括什么强奸之都的罪名啊，那些非常不太好的称号都给加在印度的某些城市的身上，而且呢是据说啊，就是印度的妇女如果万一是被人强奸了，有的妇女她选择沉默是不说的，因为如果说出来她回到她的家乡，特别是比较偏僻的小镇上，她会被家族所谓的荣誉抹杀，荣誉就是说你已经是让家族蒙上了 蒙羞了， 而且是非常不清白之身， 所以你的父亲或者你的兄弟有义务杀掉你， 所以会看到这次对于这个女外交官目前的遭遇在印度的国内反响会这么大，我想哈，就是会不会也跟这些所谓的荣誉的这样一个心理的特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这个就让我想起一部中国的电影啊，叫《刮痧》。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文化差异在这个异域形成的一个碰撞哈。刮痧就讲的这个父亲给孩子刮痧，结果别人觉得这个孩子是遭到了虐待，因为身上这个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按照这个美国的法律规定呢，就是说你外交官有权利携带佣人，前提是你必须给他以当地这个社会经济条件下的这个比较好的工资，但是印度这个女外交官的理解就是说，我按照印度的他可能是认为比较过得去的这个工资，可能实际上连他报称的这个工资连1/3都不到哈。那在纽约，那大家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很多佣人他是住家的，在住家的情况下，他吃住确实是由他的这个雇主来提供的，所以这位女外交官他也有他的这个理由说，哎，我对他很好，他的理解是对他很好，就是我提供给他吃，提供给他住，可能他在自己认为他对待的是像亲人一样在对待他，但是以法律或者以美国人的标准来看，你这个就是一种虐待，你首先是严重的低于他的这个法定工资，第二你在合同上面虚报了这个收入，而最后这个也是由这位佣人他提起了这个诉讼。那当然了，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细节在这种传播过程中，有的是被放大，有的是被缩小，比如说这位女外交官的父亲就提到，这个佣人他曾经他认为是要挟这个女外交官啊，勒索说你要给我提供美国的居留权，不然的话我就去告发你。 其实这跟刘珊珊事件的桥段也非常像，最后你就反倒是被自己的这个女佣给坑了感觉。 他觉得是被女佣给坑了，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说，这个女佣是弱势的这个地位哈，所以这件事情到后面呢就变得非常的就变成了社会万象。美国的国务卿克里哈在打电话给印度的这个外交部长表示遗憾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件事，他说我自己有两个女儿，这个年纪呢跟科布拉加德年纪差不多，因此我对这件事情特别感同身受，但是他始终用的语言，他只是用这个 regret， 就是用这个遗憾，他并没有道歉，因为在美国的立场上，他并没有做错事。 所以现在就是最后会以怎么样的方式收场啊？大家非常的好奇，因为其实两方可能都是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就是两方都是有点面子上抹不去。 美国的国务院没有办法去 指挥他的这个 司法程序 能够怎么办， 司法程序，但是呢又想非常保持现在的一种所谓的伙伴关系不会被动摇，不要非常伤及现在外交领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那之后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收场，现在还真是无法预料，相信也可能就是道歉就结束了。 而且你看印度方面的反制措施哈，也非常具有印度特色，在我看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美国大使馆的这个外面的水泥巨马给撤除了。那这个撤除在很多人看来恐怕有一点非理性的这个作用，我觉得你可以 情绪性的发泄， 对，你可以有一些礼节性的，比如说取消对方外交官的这个外交礼遇，但是你把外面的这个水泥路障去掉，大家知道美国的使馆恐怕是全球最容易被攻击的，或者说如果有恐怖分子的话最想攻击的目标之一就是美国的使馆。你把外面的水泥路障撤掉，大家知道这个使馆外面的水泥路障它起的作用就是让汽车啊或者说人没有办法直线的冲向外交使馆的大门，你必须要走这个 Z 字形的这个路线才可以。你撤掉了以后大大增加了这个美国使馆遭到攻击的机会，这个我想这个似乎不太有道理。 据说美国使馆的这个安全标准本来就比其他使馆这个安全标准要高，但是如果仅仅从外观上，刚才有指挥好像有提到，就是所有的大使馆外面都是整齐划一的，有这个路障的话，只是仅仅是美国大使馆面前拆除，这确实非常难堪，所以这让美国人很无语吧。这好像就用这种不能高明一点的手段来抗议吗？在想 真是好。而且你像这个美国使馆在印度，你像印度之前发生过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攻击的事件哈，他这个酒店的被攻击，而且印度的一个重要的邻国也是很他关系非常微妙的邻国巴基斯坦，这个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的反恐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是巴基斯坦，而印度呢经常指控说巴基斯坦有这个不管是国家的敌对啊还是基地组织的渗透啊，对印度构成了很多威胁。因此印度跟美国现在闹纠纷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说也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事件，因为它的反恐行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印度的啊，对它至少说是一定的这个支持。所以说你看一个小小的刑事纠纷啊，现在让双方都很难处理，印度方面也不是完全有理由，但是美国方面呢这个他的这个潜在的这个伤害过大了，所以说现在我真非常好奇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收场呢。 没错， 好了，在这个今天印度跟美国的外交纠纷之外哈，我们来关注到另外一件事情。在俄罗斯有一位寡头最近是获得了一个特赦，他的名字呢叫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一位呢曾经是俄罗斯最有钱的人之一，他在1991年这个俄罗斯大规模的私有化中呢抢得了先机，好收购了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尤科斯公司，那么之后成为了俄罗斯最有钱恐怕也是竞逐最有权力的地位之一的这么一位人。但是在普京上台之后呢就以这个谋杀贿赂等一系列的指控将他投入了监狱，这个刑期是长达10年。那在今年就离他的这个刑满还差10个月的时候，普京突然宣布以人道主义的理由释放了这位霍氏啊，霍多尔科夫斯基。那霍氏呢在被释放之后的第二天就坐上了飞机离开了俄罗斯前往德国，据他自己说是永远不会再回俄罗斯了，并且已经放弃了一切政治的这个目标啊。那很多人说这个是在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会开幕之前呢普京为了弥补一个俄罗斯在国际上的一个形象，大家知道索契冬奥会在俄罗斯国内普京个人非常的看重，但是因为俄罗斯最近通过了第一是反同性恋的这个法律，第二呢俄罗斯长久以来在人权问题上以及在政治上面的一个可能在西方世界看来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形象，传言呢将会在西方受到一个抵制，奥巴马已经宣布肯定不会出席索契冬奥会，对，咱们的习近平主席是要出席索契冬奥会的。那普京因为他实在是非常看重这个一个是形象展示的机会，所以说很多人估计他是做出了一些示好的努力来修补一个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使普京啊这位强人领袖释放了他的政治上的一位重要的对手霍多尔科夫斯基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已经为你开通了。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各位好，我是朱明奇。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出于人道主义理由特赦了被他投入监狱长达十年之久的这位俄罗斯前最有钱的人霍多尔科夫斯基。他曾经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的总裁，好在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私有化当中呢是占据了极大的利益，但之后是被以谋杀、贿赂等罪名呢判处长达十年的这个监禁。最近在俄罗斯即将召开索契冬奥会之前呢，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特赦了他。他出狱之后第一时间就离开了俄罗斯，前往德国，并表示很有可能自己再也不会回到俄罗斯了。大家觉得啊，是什么让普京释放了这一位可以说是俄罗斯之前非常重要的寡头，也是他政治上的极大的一个对手。我们来听到来自北京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梁先生，您觉得是为什么能让普京去释放他的一个对手？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吧。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硬汉普京要展示他呢有民主和人性的这一面，他是依法办事。抓这个普世呢，抓这个火势呢是依法办事，这个放这个也是依法办事。他母亲病重了，我就可以特赦他，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的话呢，也可以说是这个抓他的时候呢是这个杀鸡杀猴给猴看，放他呢也是放猴给猴看，就是要告诉那些这个俄罗斯的大的这个企业家这些寡头们呢。你们呢好好的搞你们的经济，搞你们的生意，不要呢过多的介入政治。这个祸事呢一出来以后呢，立刻就表态的话呢说，我不再介入政治了。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这么两个方面。 嗯，哎，好，谢谢梁先生哈。这个梁先生说，这个第一是依法办事，第二呢还杀猴给猴看，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谢谢。接下来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喂，张先生在吗？喂。好，黑龙江的张先生还没有来到线上，没有关系。来自北京的李小姐呢？李小姐你好。 哎，您好。 哎，李小姐，您怎么看？为什么普京会放走了这个祸事？ 我觉得这是他，也是就是提升他自己的形象吧。 嗯，怎么样个提升形象法？ 我觉得因为马上要冬运会了，然后就是他做这么一件事儿，也是为国家就是。给国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来面对世界。 嗯，那您觉得他现在这样做可以达到这个提升形象的目的吗？ 我觉得可以，就是他其实也是一种外交手段，我觉得就是对整个他自己国家的形象都有一个提升。 嗯，好，谢谢您，北京的李小姐，谢谢您的意见。再接下来是香港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哎，周先生好像先没有去。好，张先生回来。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我怎么看就是俄罗斯什么普京啊，他特赦那个俄罗斯这个石油大亨首富啊。 嗯， 首先普京他是为了他下届总统的大选。 嗯， 第二俄罗斯的现状经济状况并不是那么太明朗，他这个首富大亨曾经在十几年前说过，普京你不了解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必须要让普京向中国靠拢，这是他的首富当时对普京说的话。目前来讲，普京再新任国俄罗斯总统那个总统基本上就是手握在权了。 嗯， 他就是为了影响俄罗斯的国家一些政治一些人士的对他的信任。谢谢。 嗯，好，谢谢。哎，张先生提出一个说法，他觉得这个跟这位首富之前向普京提出了有关向中国经济靠拢的这件有关。好，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香港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 哎，周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普京为什么要放人呢？ 嗯，首先通过这个事件的全过程呢，我可以看出这个经济呢和政治是相互依存的。而且经济寡头和政治寡头又存在着互相牵制的关系，但是主导权呢，却往往落在这个有权力的一方。个人认为，普京身为管理者，赦免这个政治和他有分歧却不存在一定威胁的人，是普京最为明智的一个判断。 嗯， 这样一来， 缓和了经济疲软的状况，也缓解了外界的舆论压力，更为普京的人道主义原则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但是呢，这个中间普京和前首富有没有达成某些双赢的协议，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以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谢谢周先生。好，这个除了特赦之外，有没有私底下的交易或者说协议哈，这个确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普京呢，在俄罗斯的法律之下，俄罗斯总统拥有这样总统特赦的这个权利，他除了特赦这位俄罗斯的前首富之外呢，还特赦了两个人，就是俄罗斯有一个乐队哈，叫做躁动小猫，之前呢因为在一个教堂搞抗议演出哈，被判入狱，结果这个普京这次也是与这个首富一起也特赦了两位这个前乐队的成员。那来自湖北的穆先生，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穆先生，您怎么看普京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一种政治智慧吧，就是他也比较有信心，因为已经经营了十多年了嘛，俄罗斯的这个政局在已经算是在他手里掌控着了。所以你看这个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出来之后也说他不打算再去挑战普京的政治权威，就这一块你既然已经 OK 了，那明年本来也应该放他了，那你提前一点点放他，反而赚个好人还挺好的。 嗯，哎，这个主要还是因为霍氏已经投降了。 对对对 对，我相信如果说霍氏他要不投降的话，普京也不一定能够放他出来，多关两年都不一定哈。谢谢湖北的穆先生。这个大家确实需要了解到的就是这位霍多尔科夫斯基他的这个刑期啊，十年，在明年呢其实在十个月之后他也要出狱了，那现在其实是减低了他十个月的这个刑期，算多吗？哎，这个要看霍氏自己怎么来评价了。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再会。